功德就是在修因这方面来讲，无为功德属于断德，断一切烦恼而证这个不生灭寂静妙果这一方来讲，那就叫做无为功德。无学十智，那什么叫做无学十智呢？在这个教理这方面呢，就指这个第四，他证得这个无学位，他就具足呢有十种智。这十种智呢，就摄尽一切的智，一共呢是有十种。一是世俗智，就是说这个见道位以前一般凡夫的智慧。咁啊，凡夫嘅智慧啊，系与呢个烦恼相应嘅，系见到以前所有，所以称佢为叫做有漏智，亦名为叫做世俗智。第二属于法智，法就系呢个四谛法苦集灭。咁啊，佢进一步在于呢个欲界之中啊，有关苦集灭道嘅道理。他已经是比较进一步清楚了，所以名为叫做法智。第三这个类智，类呢即是比类，他不但对于欲界之中的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他能了解，而他进一步有关色界无色的三界中的上二界的苦集灭道的道理呢，他亦都了解了，表示他的功夫呢渐渐呢是上进，就名为叫做类智。第四就叫做苦智，那以下呢就将这个苦集灭道分开呢来到观照。那四谛中第一就是苦谛，那现在他这个智慧呢渐渐呢又高深了，他就观三界之中这个苦谛呢实实在在呢真实是苦，由于有这个五阴假合之身，所以有这个种种的痛苦啊。但是这个五阴假合之身根本是无常苦空，是无我，是不净，咁啊，佢修呢一种嘅观化咧，而能了呢个苦谛啊，所以名为叫做苦智。第五就系集智啊，就四谛中嘅第二种集者，即系烦恼啊。咁啊，佢观三界中呢个贪嗔痴，三界中嘅见思而幻，都系为呢个苦果之因。是为有漏之一，那到这个时候呢他明白了，所以呢渐渐呢修行觉察，就观这个烦恼呢是本空的。第六就是灭智，那再进一步呢，既然三界是苦，我们要离三界的烦恼，是为生死之因，我们要断啊。咁我哋点样断化呢？我哋断咗之后所得到啲乜嘢个好处呢？当然系出世涅槃啦，出世涅槃就不生不灭。咁到呢个时候呢，佢知道啊，佢想断苦，想断呢个烦恼习谛呢，就应该你要得到呢个不生不灭出世涅槃，然后才可以了生死的痛苦啊。第七就是属于这个道智，道智那么我们想证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怎么得法呢？就一定呢在这个三界之中修行这个三十七道品，由修这个三十七道品。第八就是他心智，就既然我们观这个苦集灭道而出到正道出世的涅槃，到这个时候他的功夫又进一步，他得到这个他心 通一樣，叫做他心智啊，就有關咧別人舉心動念啊，佢都能夠知得清清楚楚，就等於話咧，佢唔單啊斷呢個我執啊，呢個法執咧都有少少斷啦，所以佢能夠有呢個他心智啊，能知他人舉心動念。第九就是盡智，盡智呢進一步，他就將這個世間上一切的見思煩惱就完全呢是斷盡。他知得既然是苦，我們要斷這個煩惱的習例，知得正不生不滅的涅槃，一定要修種種的道法，在这个时候这个断尽的烦恼了，他所生出一种的智慧，他信得到这种智慧呢，是完全是断尽烦恼而得来的，所以名为叫做尽智。第十就叫做无生智，这个无生智呢，无生呢就是无灭，即是到这一个时候他知得自己呢對於所謂知苦斷執、無滅修道這種事情呢，已經所作已辦了，再不需要知苦斷執、無滅修道，對這種事呢已經是完全呢很清楚、很了解，正到這個無生無滅之道理，就稱它為叫做無生智。他有學就八支，如果有學為宗，只是十字宗得到八種，就例如這個第三果的阿羅含果，他在這個修道為宗，只是具足世俗之法之類之苦之執之滅之道之他心之，但是他就欠缺了呢盡智同埋無生智，因為佢只係第三果，未證第四阿羅果。咁咧，佢有學六智咧，就係單指呢個初果須陀洹，同埋呢個二果嘅斯陀含。佢只係有呢個法智、類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佢就未有咧呢個盡智、無生智。同埋呢個他心智同埋呢個世俗智，咁啊十字中咧，佢只係具足六種，欠缺四種啊，就名為佢哋有學六智。咁啊一個就三根咧，三根啊就係、是、咧在呢個見道為宗、修道為宗同埋呢個無學為宗，在呢個三種嘅位置中咧嚟到分別。第一，就是他的未知當之根，就是在這個見道為宗。那麼在這個見道為宗，他未曾生起之前，即是未入見道以前，這個道理那麼從來他都不知的，未曾了解。那麼現在他修道呢，漸漸用功，他入到這個見道位了，對於向來所不明白啊，這個苦集滅道四諦的道理呢，他已經知得清清楚楚，所以名為他的未知，即是一向都不知道，現在呢應當要知道了，是在這個見道位中啊，所以他的未知是當知根。第二是叫做疑之根，是属于这个修道为宗的无漏智。那么既然经过这个见道位，未知应当知了，现在进入这个修道位呢，可以说呢时时刻刻对于这个三界所谓的苦集灭道啊，四谛的道理呢无所谓，未曾知，等于话咧，时时刻刻自己时时起观行， 知道呢個苦集滅道啊四諦嘅道理啊，知得呢係清清楚楚啦，所以呢名為佢哋二之根，係在呢個修道位。第三呢就叫做具之根，就屬於呢個無學位，已經呢係證到呢個四果嘅阿羅漢，佢生起呢個盡知，斷盡呢個三界自知嘅煩惱，佢生起呢個無生智啊，達到呢個出世嘅生不滅嘅涅槃。佢對於呢個四諦嘅道理，呢個自心裏面咧，到呢個程度啊，佢哋完全咧係知得清清楚楚，所以稱佢為叫做具知根。第十六心行啊，咁咩叫做十六心行呢？十六就不离呢个四谛，四谛之中每一谛都具足四种嘅意义，四四呢就名为佢哋十六。咁啊，边十六种？第一就系苦谛啊，苦谛有四种嘅行相，就系话无常，系苦空无我。因为我哋呢个肉体呢系从呢个色心而发，如果广知呢就系五阴诸法和合而成。既然我哋呢个色心啊系由呢个种种诸法和合而成，当然就唔系常住啊，因缘所生之法属于无常。咁啊，点解叫做苦呢？就必不为性啦。每一个人有呢个肉体啊，而我见疾度半高，种种嘅心理嘅烦恼，在呢个肉体方面有呢个老啊、病啊、种种嘅痛苦。咁啊，呢种痛苦呢系逼迫于我哋，可以讲咧唔受都唔得嘅，一定要受。未了生死以前，在呢个六道轮回之中啊，呢种心理嘅痛苦，以及呢个心理嘅痛苦咧，肯定系要受啊。所以苦咧就逼不为性啊，为我所见啊，就名为康。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所见啊。咁啊，如果你修观咧，能够违背啊，即系断断我呢个所见咧，就叫佢做空啦。但是为我见者就名为叫做我啊，每一个人都有个我执，但是违背呢个我执呢，违背呢个我见呢，所以不能你有呢个我啦。咁啊，所以佢在呢个苦谛之中啊，佢观无常、苦空、无我啊。咁啊，呢种观行成功呢，佢就可以离呢个生死嘅痛苦。第二系集谛咧，系有四种相，即系因、集、生、缘。咁啊，咩叫做因呢？就我哋最初一念不觉，所以有呢个烦恼啦。集咧，嗰啲烦恼一日未断啊，就生生灭灭灭生生嘅越积就越多啦。咁乜嘢叫做生咧？生者就系年年生，年年灭，呢一年灭，后年又生啦。啊，生咗又灭，灭咗佢又生啦，而是相续不断。咁啊，既有种种嘅烦恼啊，咁啊，将来咧就会招引啊呢种嘅苦果，有烦恼咧，佢哋造业可以招引呢个苦果。咁如果我哋现在用功观察呢十谛嘅烦恼啊，不过系一念为真啫。若知我哋一念咁妄想平息啊，咁就冇咗呢个招引苦果嗰种烦恼十谛啊。第三，就滅諦啊！咁啊，滅諦咧亦有四種相，所謂滅、淨、妙、離。乜嘢叫做滅？ 所謂諸恩盡故，恩就是這個五恩色受想行識，如果破了這個我執，沒有了這個我見，所謂照見五恩皆空，當然是證這個不生不滅的道理。那麼就叫做證呢，就是貪嗔痴。那麼這三種的煩惱火呢都已經是證了。那麼就叫做妙呢，妙呢就沒有了這個種種生死的過患。那麼就叫做離呢，離啊就是從此呢離開這個生死的痛苦。即是說如果我們的功夫進一步，你想離苦果，斷這個煩惱習弟，那麼一定呢就要證到都不生不滅這個清淨的涅槃。那麼這種觀門成就呢就可以成這個不生不滅的阿羅漢果。第四是道帝，道帝亦有四種相，所謂道如行出，那麼亦叫做道、啊、通、啊、不是道、啊、第一是道，還是道、啊、看錯了。道呢就是說凡是這個小乘人，他所修這個三十七道品，可以說呢任何一个小圣人是共同修学的，就明白他就是道啦。这个愚呢，愚啊就是妙契，这个出世的涅槃不生灭的极正道理，就明白他就是愚。那么如果我们正在修行之时，我们趋向于这个出世妙果啊，未曾达到出世妙果以前，正在修紧行紧，就名为叫做行。咁啊，一正道不生不灭，出世涅槃咧，所谓一出就永出，一超就永超啊，就名为叫做出。咁啊，行者在呢个修道期间，若能观察呢个三十七道品啊，能够依之修行，可以趋向呢个不生灭出世嘅涅槃，就名为道帝嘅观门啦，成就啦。咁啊，如是苦集灭道，咁啊，每一帝里边都有四种嘅行相啊，就名为叫做十乐。咁亦叫做心行咧，就系、是、佢心中所行，就系、是、在呢个四谛法中咧，时时自己修观，在呢个自心里边，佢修一种知苦断集，然后先至无灭修道，此观若成，能断三界，遍施烦恼，正出世个阿罗汉果，所以名为叫做十六心行。个法假虚实观、受假虚实观、名假虚实观，呢三句经文呢就名为叫做三假观门德。点解叫做三假呢？即系法、受、名，呢三种呢都但有假名啊，名为叫做假。咁乜嘢叫做法假呢？法就系呢个五音之法，即系咧色受想行识。我哋若果冇呢个色受想行识，就唔会磨合有我哋呢个身体。虽然我哋呢个身体系由呢个色受想行识，简单嚟讲咧，即是色心而法和合而有啊。咁啊，既然以此色心而法和合而有啊，当知呢个我咧，但有其名，并不是得真有我。点解？因为五音诸法 即是色心而法，五音诸法或者色心而法本身尚且是依他起法，不是是真实有，何况我们假借这个五音和合而有这个色身呢，更加呢是不实，所以灵觉的发假，所以说生灭去来都本如来状啊，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是依他而起，非是实有，本性呢是如来状性，但是有个假名而已，所以名为它的法假，即是五诸法呢但有假名。咁咧，佢哋受假受就系领纳呢个前景，即系六尘。我哋既然有呢个色心而法、五音诸法和合有呢个我啦，咁啊有我就一定咧系有我哋嘅对象啊，所分别嗰啲前景，即系色声香味触法嘅六尘。我哋一日到晚在呢个六尘境里边啊打转。领受呢欢喜，或者领受那些遗忆，即是等于说呢合我心水的情景呢我就欢喜了，不合我心水的情景呢就一定是生这个厌恶，不管是欢喜的感受或者是厌恶的感受，同名为叫做受啊。咁乜嘢叫做受假呢？虽知因缘和合呢个我，尚且系如幻如化，而我所对呢个六种尘境呢，亦不过系一种对待嘅法门，本性呢，亦是系但有假名而已，所以名为叫做受假。名假呢，就系将上边这个法假充埋这个受假，五音之法这个我，这个六尘若我若我所有，全全都是但有假名，全无实体啊，所以叫做名假，亦是系讲出呢现在本经呢名为叫做《人王富波野波罗蜜经》，是以这个波野的妙智啊，以这个波野的智慧去观察，才可以得到了达诸法本空，所有感受都但有假名，不但破这个我执啊，亦都呢破这个法执，就是显出这个波野的殊胜功德，是显这个波野的妙用。咁乜嘢叫做虚实呢？虚唔系真实，因为五音诸法、色心而法、我以及我所有啊，完全咧系但有假名，就叫做虚啦。但系众生就执为实有，咁就名为叫做实喎，因为众生执呢个五蕴诸法和合呢个我啊，系为真实，啊处处执着有我，所以呢就有呢个感受啊，在呢个六尘境中处处执为我所有，咁啊有我有所咧，就因此造罪业，就留住呢个生死啦。咁啊因此我哋现在以呢个波野嘅妙智啊，观察我固然是不可得啊，我所有亦复是如幻，咁啊由是转化正出世嘅涅槃，正阿罗汉果，所以话法假虚实观，受假虚实观，名假虚实观，三空观门，三空呢就是指有三种呢的空观门，第一就是叫做空门，第二叫做无相门， 第三咧叫做無怨門，亦即係無作門。乜嘢叫做空門咧？咁我哋常常都講啊，所謂因而所生法，都我說即是空，但有其名。咁我哋點樣能夠觀到佢係空咧？就完全係呢個波嘢嘅妙智。咁我哋點解會能夠有呢個波嘢嘅妙智咧？就係、是、從呢個文字啊，所謂文字亦係波嘢喎，就有關呢個波嘢部。如果總言之啊，從呢個大部頭嚟講咧，係六百點波嘢經。咁啊，分別咧，其中有啲乜金剛波嘢啊、四天王問波嘢啊、始終嘅人王波嘢啊，咁啊，裏邊講嘅咧，都係修呢個波嘢嘅妙觀。咁啊，我一個學佛嘅人，能夠在呢個波嘢部裏邊啊，佢多多去鑽研，多多去修學咧，咁啊，的的確確。可以增加咧你一種咧看破世情嘅心理，因為每一切法之所以成立，係眾緣而生啊！如果離種種嘅因緣，的的確確啊，仲邊處有諸法可得啫？包括我以及我所有，都唔能夠存在。不過一般呢個世俗人，尤其是各地嘅凡夫，咁啊包括我本人在內啊，總有一日未了生死以前，呢、這個我見咧肯定係有嘅。不過所唔同者咧，一般人如果未曾研究過佛學，對呢個波耶嘅妙理啊，完全咧唔了解咧，佢呢個執着心咧就特別重。咁啊，我見特別重啊，佢將來所受呢個痛苦咧就特別重啦，就特別大啦。咁啊，如果我哋一個人既然有咁嘅福報，生在佛家，而又有機會研究佛學啊，尤其是研究呢個波耶部。從呢個六百點大波嘢裏邊咧，處處都有咁嘅意思啦。一切都係因緣所生啊，當體都係空寂。咁我哋如果了解呢種道理之後啊，隨分隨力，咁佢行咧，的的確確啊，你嘅自心咧會得到一種好好嘅清淨嘅享受。好簡單，如果你做事或者你應酬，但是肯定有人讚歎，亦都有人毀謗。咁如果我哋明白呢個波嘢個空理咧，對人哋讚歎嘅時候，你唔好過分嘅歡喜啊！如果人哋毀謗咧，你亦都唔好過分嘅煩惱。咁啊，所以我咧一向都係咁嘅哲學，我每一件事咧都好隨和嘅，我唔話好認真嘅。總之，如果你話我好，咁啊當然嘅心啊梗係歡喜嘅，不過咧唔會咁認真。咁啊，如果你話批評唔對咧，我哋自己諗一諗係唔係唔對咧？只要我自己認為咧唔對啦，就應當要改善，要接受人哋個批評。咁啊，如果認為呢件事批評得唔對啊，咁啊，只有我行我素，就唔需要過分啦，去斤斤計較，咁樣你嘅心咧就會寧靜啲嘅。咁啊，同時我還有一種咧，係我自己想出嚟嘅法門。我剛才講過。凡你出嚟做事，你话冇烦恼系骗人嘅，你情形咧只系轻重嘅啫。 咁我常常咧喺夏威夷咧，咁我自己会揸车，我好方便。咁有阵时嗰啲事情咧烦恼啊，咁我点解决佢咧？咁我就揸架车个飞机场，咁啊先饮杯咖啡吹下风，咁啊然后走去睇嗰啲飞机啊，一只上边一只落。你讲尤其是夜晚啊，七点到十一点，真系嗰啲飞机个班次个频密咧，分分钟都有上落嘅。就因为太过频密，分分钟都有上落啊，就启发我一种咧所谓咧无常嘅道理啊。咁啊，虽然学教嘅人个个人都会讲无常，但系自身嘅体受咧又另外一回事喎。咁我饮完咖啡咧，出去外边个飞机前一睇，或者飞机内，咁啊啲人客就个个落。等到再走再起飞咧，啲人客就走啦。咁啊，人生过程都莫非系如此啊？来系莫名其妙咁啊来，走嘅时候咧，亦都莫名其妙咁啊走啊，亦都唔到你啦留恋。佢讲自己全无主宰啊，咁我何必咁认真咧？咁咪一谂咧，咁咪一时嗰啲烦恼咧。咁起碼暫時啊，得到咧呢個心裏咧少少嘅安樂，少少嘅寧靜。咁然後在呢個寧靜呢個短短嘅時間咧，你再考慮今日發生呢個難題，由於你個心有少少嘅寧靜啊，咁啊今日或者昨日你發生嗰啲難題啊，所謂難以解決嗰啲問題咧，佢嗰陣時可能咧會有一種咧。好好嘅解答，而使你呢个难题咧得一下迎刃而解。咁啊，所以佛学呢个空门啊，都系我哋一个修学佛法嘅人咧，应该咧要时时刻刻咧去修啊。总之你明白一切法系从因缘而生啊，中缘和合之法。既是空寂啊，何必咁认真呢？咁啊，何必咁固执啊？一定要以自己嘅意见啊，系为依归咧。我哋每一件事情能够替别人想一想，咁啊，保证咧你嘅心啊安宁。我哋成佛作祖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但我哋要学，我哋要慢慢去做。第一步咧，就一定啊，要对呢个波野嘅妙法咧，要多多去作观，能够观到诸法皆空。第二就无相啦，所谓相者，就色声香味触，男男女女啊，生老病死都名为叫做相啊。我哋能观诸法本空啊。仲边次有种种嘅相呢？咁我哋点样会得到观空无相呢？就完全呢个波野嘅妙智啦。若是我哋功夫再进一步，不但诸法本空无相啊，但系能观呢个波野嘅妙智呢，都亦复不可得啊！如同有病嘅人，就看医生食药。咁啊，病如果冇咗啦，医生都唔会存在啊，药就更加冇效啦。咁啊，呢种咧就叫做无缘啊，就叫做无作门。咁啊，修呢个三空观门咧，就可以断三界嘅见思烦恼啊，而证呢个出世清净寂灭嘅涅槃。所以在呢个大智度论。第六卷里面呢，他有几句话是解释这个三空观门的。他说一切法实相，所谓如来藏妙真如性，法法都是实相，不点空寂，就名为叫做空沙门。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法皆空，因为空所以不观诸法有与共无， 有固然空，无亦都空。真固然是不可得的，俗世亦都如幻不可得。因为观空而不住于空，观有而不住于有，都无所造庄，所以叫做无作三昧。因为一切法既然无有相，一切法我们都不受，亦都无所执着，那就叫做无相三昧。咁修此三空观，一定能断见思烦恼啊，令出世咧嘅妙果。不四谛十二言，咁啊呢日佢哋四谛咧，先讲四谛就后讲十二言。四谛就系如刚才所讲嘅苦集灭道。咁啊呢个人王佛个波野经咧，咁啊我都从来都未睇过。咁我覺得呢個罪品裏邊嗰啲名詞啊好多，咁如果初學佛經嘅人咧，能夠把本經第一品罪品啊裏邊所列嗰啲名詞啊，嗰啲佛學名詞啊，如果能夠全部了解弄通咧，咁我保證啊肯定咧，對研究佛學咧係有好大嘅幫助，裏邊嗰啲名詞都好多。咁就四谛咧，就系苦集灭道啦。苦就系三界六道嘅苦道，就属于咧生死个苦果。集谛就系贪嗔痴慢而集到共高我见啊，就系为呢个生死个苦因。若果冇呢啲所谓贪嗔痴嘅集到我慢共高嘅烦恼啊，肯定不会做罪业而招这个六轮回的。今天我们在六道轮回，或天就或人，或地狱饿鬼畜生，轮回六趣就一定是由这个特地的烦恼所招的。那么我们如果证到这个不生不灭出世的涅槃，也都肯定了了这个生死苦果。咁我哋点样会得到不生不灭嘅涅槃呢？就修呢个八正道或者三十七道品，所谓修因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啊，果上证呢个不生不灭嘅直灭涅槃。咁我哋有一个问题，在呢个苦集灭道四谛之中啊，不管佢系苦果，或者是清净果，在这个苦的因果里面，亦是以这个苦果在先，即是先谈果，然后才讲因。在这个出世的因果里面，先谈果，然后才说因呢，是因为这个果就容易见，这个因呢就比较难知。因此佛呢就大慈大悲啊，在呢个苦集灭道两重世间出世间嘅因果里边呢，先谈果，然后至说因。例如呢个苦集系世间嘅因果啊，我哋首先呢要领略到啊，我哋有呢个人生有种种嘅痛苦，有种种嘅苦果。的确呢，你肯切了解了，无论精神、心理、肉体那些苦处啊，是分分钟都有的，咁先至呢，你至有心情去研究啊，我点解有咁多痛苦呢？啊，因为有呢个贪嗔痴烦恼，咁你先至有一点心事呢，去慢慢呢减少啊。嗰啲贪嗔痴慢而我见共高嫉妒，咁啊若果咧冇嗰种苦嘅逼迫症啊，逼迫到你呢个人咧受苦无量咧，你就绝对唔会去研究啊，点解会有痛苦咧？既然你唔去研究，点解会有痛苦啊？当然你就唔会修行咧。所以在呢个世间因果里边咧，先谈这个六道轮回的痛苦， 然後接再明白研究呢這個因由，在出世間的滅道亦是一樣。既然有痛苦，我們當然希望不生不滅的涅槃，希望得到永遠清淨，永遠解脫，永遠再不來這個樂道來流轉生死。所以有了這個清淨果報的目標，你的作那怎樣會得到呢？果定主就教你收這個八正道，收這個三七道品，或者你個人的嗜好，你喜歡念佛，你喜歡參禪，你喜歡拜佛拜忏，隨你個人的喜歡，自己就生起那種道心了。若是沒有這個不生不滅的清淨妙果而值得你去希求，你就絕對不生起這個修道之心。所以苦集滅道四諦，在這個兩重因果之中，首先是明果，因為果容易見，然後先至論因，因為因是難以知，你要嘗到這個苦果先至希望解決這個苦因，你要明白這個不生不滅的快樂妙果，你就去研究怎樣修行，用哪一種方法去得到。所以佛那種的慈悲真是一言一語是為我們的苦惱眾生着想，因此我們有這樣的機遇能夠學佛呢，應該要利用這個有限的光陰好好地學習，但不要辜負了呢自己一片出家的好意。我們講完四諦就講這個十二緣，十二緣就即是緣覺聖人所修十二種的法門。十二因緣即是以這十二種法互為這個因緣，即是互為因果。在這十二種法裏面有過去的因，感現在的果，有這個現在正在受果報之時造下這個煩惱業因而感到這個未來的惡果。我們亦都可以說，在這個十二因緣裏面我們明白了解所以過去的生死無窮無盡，未來的生死亦是無窮無盡，不論過去、現在、未來，生生死死無窮無盡，不能夠離得開這個十二種的因緣法。所以緣覺或者獨覺的聖人，他亦順觀察這十二種的原生觀，他明白只是一個問題，就是最初一念無明不覺，所以只有流轉生死源源不絕。假如我們回光返照了無明本空，無明滅，咁就無窮無盡嘅生死啦，即從此永滅啦。咁所以十因緣啊，亦都係一般學佛人咧，應該去研究，要明白，要了解，然後先知得咧所謂三世流轉啊嗰種嘅痛苦，然後你先至生起嗰種嘅道心咧去修行。由於裏面的道理是很多的，講到這次因為時間有限，今天到此為止。